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阿的个捻样唔有咗啊！呢就系光，呢就佢光荣归阿的啊！哇！喺度谂起我， 即系比较 credit， 比较 credit 佢光荣，即系唔系荣光，系光荣啫。即系荣光归阿的就好啦，好危险啊！光荣归阿的应该唔俾人屌啦，系嘛？咁其实话说系乜捻嘢咧？咁话说咧，嗱，你知唔知我哋做一个网友咧，佢有一次帮我买神山虎， 嗯， 咁佢话：喂啊，我哥我想栽。你哋话啦，咁我冇所谓㗎。而家我有个网友去天上人间玩嘅，咪天上人间啦。佢话唔係呀，佢想栽呀恩仔嗰啲呀咁样。我咁我话我拳手巴冇问题㗎。我话唔係呀，係 恩仔啲契妹。 係契妹嗰啲呀，係呀，真係咁契妹嗰啲㗎嘛。咁我话我咁我话得嘅，咁其实你份人冇乜点。又唔系揸八九点啊，冇乜所谓噶，啊咁样，但系就要夹啦，真系要夹时间啦， 时间要夹，一定要夹， 系啦系啦，咁啊咁样讲讲下，咁啊同阿恩仔讲，诶，屌你真系，我哋而家我哋有呢一班女玩，咁我哋个哥又有班朋友玩咧，我哋个荣耀系应该归阿的噶， 系真系， 啊真系啊个荣，愿荣光喂，愿荣耀归阿的啊 ，OK， 好，我话真系真系，屌你老味，真系一世人都系咁啊！真系好笑，好笑有咁嘅光荣嘅， 系 啊 ，OK， 咁啊，话说点解咧？不如你讲啦。 即系话说咧，其实你话呢啲咁嘅叫做 K 歌王团或者消防，即系叫量反式团 啦，正机 量反式嘅玩法咧，即系我就系唔知点解去玩咗第一次，就真系约咗嗰、那个即系嗰个技师啦，咁佢放个工人去玩。咁咧就玩开第一次咧就 OK， 就真系好好玩。嗰晚玩到差唔多天光。 第一次系点样咧？其实 第一次咪咁巧佢放工同我食宵夜，即系识咗好多年啦，你都知啊嘛。咁咧就食下宵夜嗰阵时，佢就话佢有啲 friend 喺隔篱肖邦嗰度唱紧歌，即系我同佢喺嗰个食烧烤金道园隔篱嗰间木屋烧烤。咁啊，叫话去，我话咦，咁都得，即系我话我怕唔怕啊？佢话冇所谓啦，即系佢真系当我 friend 啊，当我阿哥啊。咁啊，跟住去咧，哇，就已经见到 佢又当你阿哥，你想执佢攞乜剂？ 要钱啦。跟住咁啊，已经见到有两三四个男啦，即系啲公司嗰啲同事啦。咁啊，另外就有四五个女喎。 OK， 又 OK 嘅，嗰啲女又玩得开心嘅。咁即系第一次系咁样先。咁啊，去到我都冇夹钱啊。即系佢大陆唔兴夹嘅，其实就去到后屘就嗌多，好似嗌多一打啤酒咯。 就你埋啦，通常咁样你埋。 系，即系我哋自己嗌打啤酒自己玩啦。 系咯系咯， 因为佢哋已经玩紧啊嘛。系啦，就咁样，咁啊第一次。 大陆好兴咁样就玩。 系， 即系融咗融入大陆就应该咁玩。 咁啊，第一次玩都好玩啊嘛。 嗯。 咁啊，跟住我又隔咗一段时间，又同阿玲玲啦，佢叫玲玲啊，有个名嗰啲啊，玲玲咁讲话，诶，不如收个工咁啊，去唱 K 啦，好玩咁。咁佢话 OK 喎。 OK。 即系约咗嗰晚就我帮佢买两个钟，佢就十二点收工啦。 O、okay, K， 买两个钟几钱啊？ 买两个钟有限钱啫。 O K， 430蚊一个钟。 O、okay, K， 即系买咗800几蚊啦。 888啦，好易量啊！咁啊，咁啊，跟住就去唱 K。咁我嗰日咧就叫埋阿的，因为之前又约咗阿的，话啱啱想搵我食下宵夜倾下偈。咁样样，咁倾到咁上下。就去埋玩咯。 O K， 好正常啊，好正常啊。 系啦，咁啊，因为约咗阿，即系我冇去揼骨啊。我冇去揼骨，就直接12点佢早收工，我就同佢一齐去 K 歌王咁噶。咁啊，跟住咧就梗系叫阿玲，因为我两个男啊嘛，讲好，咁啊，梗系要搵啲 friend 啦，即系讲咗。 O K， 咁我就唔够胆，即系冇话约边个嘅，就叫阿 玲玲 系。 随机啦， 因为你冇理由开口话想搵边个噶嘛。咁啊，随机咁啊，嚟咗咯。 喂，嗌啲女仔一齐玩啦，咁啦。 系啲朋友啊。 啊，嗌啲朋友一齐玩啦。 咁啊，我同阿的两条仔啫嘛。咁啊，跟住嚟到，跟住玩嘅途中，今日嚟咗两三个女仔。 O K， 两三个。 上次见过未嘅咧？ 你见过晒嗰啲？ 唔系你上次见过未嘅咧？ 见过噶啦，我都见过噶啦，见过噶啦。 继续啊。 咁啊，跟住咧，我醒啊。 嗯。 即刻同阿的讲话，喂，我抄牌。 嗯。 跟住咧就拎咗其中一个。 嘅微信先。 OK。 咁啊，拎咗其中一个微信之后咧，隔一段时间， 嗰个微信咪我都有嗰个女仔。 系啊，就系、是、嗰个第一 个。哦，嗰个女仔我好容易攞，因为佢几 nice， 好 nice 手， 唔食烟， 哇，好 nice 啊！ 佢就系去到饮食下嘢，唱下歌，系。 我一讲话我点样问佢攞微信，我一讲你讲先。 咁啊，阿迪拎咗佢啦，我话诶、哎、加咗先啦，咁加咗。 嗯。 咁啊，跟住咧之后嗰次阿迪都玩到好开心啊 ！O K， 阿迪都饮到醉醺翻 ，O K， 即系好开心。 阿迪几好早两个其实 ，O K 啊 ，O K 啊，佢似我以前年职年轻嗰阵，系而家矮咗咯。 哎哎，又搞错咗少少嘢，搞错咗少少。 继续。 其实第一次同阿迪去玩咧，系突发啦，唔系同佢食宵夜。 O K， 系之前系倾下，佢知我喺深圳，倾咗几句。 嗯， 佢突发，佢又喺附近，我就叫佢去嘅。 哦， 第一次系肖波。 嗯。 第一次消防 ，OK， 好嘅，好嘅， 咁啊就拎咗嗰个女仔电话啦，系啦， 个微信啦， 系，咁啊第二拎一个啫，但系嗰个唔系我目标嚟噶， 嗯， 咁啊跟住咧， 嗰个点会系你目标啊？个中女到中到咁， 不过好人， 好人，好人， 个样都唔系差，其实就系中啲啫， 哦系，我样唔错， 咁跟住就之后咧就第二次就讲翻就系咁啦，就系嗰次啦， 嗯， 就阿迪拎嗰次，嗰次就嗰个就点解咧？系我指定。叫阿迪玩下，玩到最开心，帮拎佢微信，做嘢，帮我帮手帮手，即系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先？跟住话阿迪啊，真系 O K， 阿迪又 O K 一 万口啊， 唔系喎，咁其实实俾嘅，因为见咗第二次啦嘛。咁啊，但系冇理由我去问，我问唔到，你明唔明我嗰个环 境？因为你识个玲玲啊嘛，熟啊嘛， 佢系玲玲啲 friend， 即系唔好意思。咁咧，所以就阿迪， 但系打下我，而家嗰班人都系揼骨个。 系 ，OK，OK。 咁啊，跟住咧就嗰个女靓， 成班都系 高妹唔系， 系高妹唔系啦， 小姐咯。 啊 ，OK，OK。 唔系，另外嗰啲应该未必系，有几个未必系。 我都觉得有几个唔系。 系唔系嘅？即系我知咗几个系啦，即系有几个系，有几个唔系啦。咁跟住咧就阿迪帮手咯，就叫千叮万嘱一，即系我情讲埋啊。 嗯。 帮我拎啊，边个个 ？OK，OK，OK，OK。 咁啊， 因为嗰个我知啦， 系 嗰个就真系样貌标志嘅， 系靓嘅，不过矮啦。 个对灯都唔细嘅，系矮啲啫， 真系好矮， 矮啲啫。 其实我 养猫嘅，啊，所以我 唔系佢冇养，佢冇养，养猫玲玲。 我咪问玲玲， 标志嗰个系玲玲，另外嗰个 ，OK，OK，OK。 但系咧个问题就系阿迪一问，人哋就俾，即系一见过几次都 OK 啦，咁样样咯。咁跟住拎咗先，都但系咧就。拎咗一段时间嘅阿迪，咁啊一路 keep 住。 嗯，阿迪有冇同呢女倾偈咧？ 好似冇乜嘅，应该都 okay, okay, 听 即系加咗咁样。阿迪大把女啦， 打埋 先。阿迪沟女要钱，就唔使钱啫。 系系系， 啱啱先？嗱，你 我知你 冇得话阿迪，阿迪真系得，即系某程度上点？ 咁你唔好赞落佢咁，但系佢呢扒嚟噶嘛？屌你老味， 唔使点用钱？ 中女中到唔中啊，大佬！系啲女同阿边个阿碌讲阿的嗰啲聊嗰件 DJ 听佢食咗啊！哇，屌你老做咗个阿妈啊，大佬，望落去夸张啲啊！屌你 位 卅几啊，大佬喺大陆屌你卅几就当中女啦，仆你个街！咁啊唔好讲到阿的，屌你老味真系情圣咁啊，仆街咁我为咩啊？我屌你啊！而家 唔系啊，咁佢系真系唔使钱，唔使乜嘢钱， 哎、真 即系唔 会话 完全唔使钱。但系 佢最叻养只猫，啲人嗌成食两只睇猫咁样，同埋有几只奇遇， 系 啊，同个鬼佬仔倾生意， 系 落斜机场。咁啱啱坐嗰件女咧就得啦，冇几番，唔知点解跟住嗰条女跟咗阿迪翻屋企。如果有啲咁嘅奇遇，不呢啲呢啲讲啊，你都唔肯直信。唔系阿恩仔讲，我都唔肯直信啊。即系唔系收到风我都唔执信， 真噶唔系假噶。 我唔好讲呢啲，讲翻假佬机女先。 咁啊，跟住佢加咗阿迪加咗， 啊， 咁我都冇即刻加，即系我唔会噶嘛，你明？即系等阿迪加咗有个 contact 先。 嗯，得人点下赞先啊？ 阿迪啫，我冇噶。 唔系，我记得阿迪有时都点赞阿边个噶，因为我都有噶，因为我都有其中一条女嘅微信啫嘛。 咁跟住咧，隔一段时间，就你记唔记得？就好似话你啊，唔系。有一段嗰一段时间，就我另外个老友就话上深圳玩，但系佢又我就嗰本来带佢去拳手吧 ，OK， 揾下师傅，又可以讲下拳手吧，师即系揾下我哋识个 冇时间讲啦，屌你老母，有排好冇时间讲拳手吧，我讲先， 唔系啊，讲少少，唔使讲拳手吧，唔系啊，系讲唔到拳手吧，因为我老友约我去深圳玩， 我諗住帶佢去揾師傅拳手巴，點不知佢唔應機。 係啦。 佢唔應機，我下晝去揾佢，可能兩三點啦，咁要 分咗咗。 總言之，冇應我。 啊，分咗咗啦。 阿恩仔驚冇面。 嗯。 因为个 friend 约你去玩，你喂你个拳手班 有 之前又讲到天花乱坠、啊，又话有人陪玩，又点样样，咁咪 咁冇面噶嘛？点解你人要面，事要避啊？ 唔系真系交代唔捻到啊！ 明白。 咁咪点咧？即刻谂到，喂，问阿的 啊， 搵嗰两个 friend， 因为咧阿玲玲嗰日唔系啱啱唔喺深圳， 嗯、 我俾钱即系买钟都冇捻用。 OK， 就放假翻咗乡下，咁咪问阿的，喂，嗰两个搵微信 啊，即 刻俾我。即攞， 嗯， 跟住厚面皮，即系嗰啲叫做真系厚住面皮加。 啊，你又问记唔记得我啊？咁啦，又呢啲说话啦。 即系问问系，咪都佢实记得噶啦，识噶啦，咁要几次啦嘛？不过冇交换翻嘅。咁、嗯、问我咩事？其实系即日约嘅就，因为你明唔明、嗯？本来嗰日谂约 拳手班， 星期六嚟嘅，我仲记得。 O K， 唔腹肌未起身，就即刻揾下昼三四五点玩。 嗯， 又约到几个 friend 出嚟、嗯，就系、是、咁样加咗之后，问阿的，我系特登问阿的 ，OK， 拎佢两个个微信， 嗯、 阿的就俾晒我，我就胆粗粗即刻加 ，OK， 即刻倾，即刻当晚就话， 即系你俾咗一个嗰两个微信，一个就我都有噶啦，另外一个就系 靓 靓少少嗰个啦，靓少少嗰个系咯， 靓妹仔靓啦， 系咯， 嗰、那个廿零岁啫，我肯定， 廿零岁做咩啊？ 望落去冇可能廿六七啊，最多嘛，咁跟住咧就。即刻肯出嚟，咁咧喺我个 friend 嗰晚就同你刁文楼嗰晚一拖五差唔多，佢都一拖四 ，OK， 影晒片就唔够威先 ，OK 嘅 ，OK， 即系你明，即系唔系唔使钱啊，佢 K 歌同消费啊，跟住有咁多女仔陪佢劈劈啦，劈到呕啊， 咁卵， 劈到呕，劈到喺的士度呕，跟住佢东门有屋嘅，翻东门嗰度，咁即系玩得开开心心啦，总之交代到就系、是、阿的令到我 跟仔，所以荣誉归阿的啦， 系。咁唔使冇面啊，冇晒面啊， 唔好讲呢样嘢先。 跟住听我讲埋， 即系唔好再炸的喂，屌你老味！ 跟住后屘约晒啲女仔，大概九点钟咧，师傅先复机。 O K， 即系你咩啊？迟啦，系咪先？就咁咯。 系啦，咁跟住就约咗我两次啦。 系 啊，因为 碌啊两三次。 啊，因为点解有存酒啊嘛。 嗯。 咁跟住就我玩咗两次啦，咁样。 你三次噶啦，连埋生日会。 生日会都算都当矮，我唔当矮话即系咧。 咁啊，你玩咗两，咁你玩咗两次。 因为生日会系捧场性质啫嘛，即系我哋玩嘅咁样，咁唔关事噶。 系。 咁啊，因为识咗佢啦嘛，其实已经唔关事。 系。 咁唔系你追，梗系唔关事啦吓。咁跟住就我去咗，你咁啊，当三次去三次。跟住 两三次玩。 你一到你又有去咗第自己又会再约啦。 有。 咁你好似啱啱有一次咧。就争啲食到喎， 唔系争啲食到，唉，真系难。 系咪我嗰次嚟噶？ 唔系嗰次， okay. 最近有一次就早个零礼拜，应该一上 我唔喺度啦，我唔喺度啦， 都系打风前嘅，唔喺度你一定喺度。 OK 打风前， 因为最后嗰次生日会嚟噶嘛， 系 我系 生日会，咁啊系啦，即系九系啦，生日会之后两个礼拜。 OK， 咁啊，跟住我就约，咁啊今次就特别啲，即系我同我哋玩，其实我就多过你哋好多次噶啦。 嗯。 咁我又另外識咗佢一班朋友咁樣啦，都好啱玩嘅。 仔定女？有仔女，女嚟。 女多。 嗯。 咁跟住，咁我就突然 間。暫你先，啲消費都通常都係你俾啊，定係點啊？定係夾咧，定係點啊？你買一單，佢買兩單咁。 唔係，咁如果我帶一拖啲女，又全部都係我噶啦，唔、 okay. 會有女俾噶嘛，係咪先？咁同你哋夾，你咪阿碌啊，我啲 friend 嗰啲咪同，咪、 okay, 男 A 女面啊，梗噶啦。 得。 咁啊，嗰次又特別啲。啱啱依次啊，依次啊真系嗱，你头先讲夹钱啊啱啊，我冇夹钱咁滞啊，就去咗水围玩 ，OK， 即系我唔识嘅，即系我净系知罗湖就肖邦 K 歌王嘅啫，系嘛，即系同我哋玩， 水围好多噶， 系，咁但系嗰次啱啱咧我就打电话，唔系即系微信啦，约嗰个阿小凤啦，靓女啦，咁、嗯、有冇地方咁啊倾偈话，哎想饮酒啊想玩啊，咁其实佢都中意玩 嘅，成班都中意玩嘅， 系真系玩嗰啲。咁咧，跟住佢就话佢啱啱啊，边个就约咗佢，话喺水怀，话、嗯、有啲 friend 话，不如一齐啦咁、嗯、样。佢又知系我，因为佢哋又识我嘅。 嗯。 咁咧就话去水怀玩啦。咁我咧就即系都系即晚约，定系前一日约嘅啫。咁啊，跟住咧我就咁水怀远啊嘛，阿小峰我住向西村嘅。 嗯。 咁我咪话接埋你一齐去啦。咁、嗯、啊，即系向西村接你，咁、嗯、啊去到嗰度咯。咁都搭的士都30几40蚊啦，上西村去、嗯、差唔多啦，咁上下。 差唔多啦。 咁我咪过完关就接佢啦，冇食饭嘅。 咁去到咧就 friend 啦，全部 friend， 咁佢都系一个男，咁啊三四个女咁啦。 O K， 即系嗰个系佢啲老家嗰啲 friend 嚟嘅，啲阿叔啊咁样啦。 咁净系个阿小凤啫， 小凤 你啱啱识过，即系最初识嗰、那个嗰、那个就冇喺度啦。 嗰、那个冇，嗰、那个冇。 O K， 得啦， 系。咁啊，跟住，但系另外我去到水围嗰两个女人我都见过嘅。 O、okay. K， 即系都系出嚟玩我嘅、嗯，你都见过嘅。 嗯。 咁咧，跟住就嗰晚就唔使我俾钱。 O、okay. K， 奇怪，因为去到，因为佢哋好得意啊，佢哋话，譬如我叫你嚟，其实就预咗佢俾咁样。 O K O K， 咁咧我又唔好意思，因为嗰个女仔我识噶嘛，嗰个年纪即系同你，即系同你好啱倾嗰个啊，摸下你嗰个啊。 O K O K， 抽我水嗰、那个。 系抽你水嗰、那个，你知边个啦？ 我知啦，知啦，化灰认到 佢。嗰次係佢講嘅，佢啲 friend， 佢啲 friend 喺老家嚟，咁佢諗住一齊玩，就順便叫埋我同小鳳。咁、但係去到都好多酒，又有嘢食，咁佢就話唔想我俾佢，話唉、哎、你都請咁多次啦，我請翻你一次，即係好感動啦，係咪啊 ？OK， 係咪好感動先？ 咁呢班人都 係啊，真係朋友嚟嘅， 做到個 friend 嘅。 咁跟住後屘都唔好意思，因為飲到咁上下最尾，咁、我唔夠酒，咁啊冇酒，咁咪嗌一打咯。就我夾硬，我爭住俾錢咯。 OK， 264蚊一打，百威抵到爛啦。咁我咪讲埋，跟住咧之后又去食宵夜，水围好多嘢食噶喎， 好多嘢食， 潮州嘢，我真系唔识玩嗰头。咁啊，跟住我都谂住埋单，有几个人，即系冇醉到冇乜饮，唔算多嘛，三四单啫，四五个人。咁啊，跟住我谂住埋单啦，正常啦，人哋请你饮酒嘛。啊，佢同我讲，个女仔同我讲话埋咗啦。 O、okay, K， 我真系全晚 即系当朋友，即系当朋友， 真系老友啊， 得跟住 咁啊，气郁啊，气郁啦， 嗯， 气郁就水围嘛。 嗯， 阿小峰住边啊？ 响西村啊嘛， 咁我梗系要 送佢走啦， 冇理由啦，系咪先？ 系啊，啱啊，挂住你都要翻罗湖噶啦。 系，咁啊坐的士， 嗯， 咁啊送佢翻去啦。的士咪倾偈啫，大家饮咗酒啦，已经 就帮地啦。 佢突然间问我， 嗯， 你中意咩类型嘅女朋友 ？OK， 你中意我呢种类型啊，定系中意阿玲玲呢种类型？ Okay. 我帮你介绍女朋友。 即系咁讲，咁你点答啊？ 佢捉住我只手讲。 OK， 咁你点答啊？ 我冇答到，我唔识点答。 其实你嗰日已经走啦，即系其实你 我唔知点答。 恩仔咧呢单嘢咧，佢之前我讲咗，之后我讲咗。咁、其实咧，我又留翻喺度，大家讲啊，一人问咗我有答案。我唔会俾一个答案佢嘅。 我都 即系我话晒俾你听啊，即系唔系点样咧？追就忌遇啲嘢，你就俾一个答案佢。如果你俾话我其实我中意你。喂，屌你啦，咪好啦，戇鳩啦！ 系，我冇讲到， 因为我唔中意你就死衰捻埋啦。其实呢个问题咧，遇咗呢啲嘢咧，我最捻叻噶啦，将个波抛翻俾佢。吓，咁你又会中意我？即系中意中唔中意我？或者你中唔中意我啊？之如此，咁即系真个问题，掟翻俾佢去答啊嘛。 嗱，我而家又咁讲，大家谂到。 嗯。 其实佢当晚系试探我同阿玲玲嘅关系。 O、okay. K， 因为佢问我系中意阿玲玲嘅类型定佢啊嘛。佢、问同玲玲啲，我同玲玲即系好朋友咯。佢话我知道你对玲玲好，我成日帮佢买钟，即系咁样问我。 O、okay. K， 即系其实我系有啲机嘅，你觉得？ 系你有机噶，但系我呢班女都有机咗。 唔系，我系对佢有想有机啫，即系咁讲。 我对呢班女都有机噶。 其实我 即系丑我水嗰个咯。 嗱，我就学唔到阿碌话即刻开价三千四。 阿碌就即刻开价噶啦。 我又唔够胆，又即系冇嗰个底气啊！唔系话冇钱，但系唔知点样讲，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嗯。 喂，而家开咗，譬如话四千五千，喂，如果以后次次四千五千又好贵喎。 我都冇。 但系其实应该话食咗先噶嘛，我知啊，你同我讲过噶，唔好理任何情况。 啊。 搞掂咯，第一次 先。系第一次先。 系啊，我惊 好惊，我好惊噶啦。 系啊，不过我 即系我唔会错过啲咁嘅机会。 不过你就话 即系甚至乎佢一咁样问咧。我就已经拖住佢手嘴个老母 点？你就系啦，你继续 我谂都唔就谂， 唔教我。 我谂都唔谂，一答住我就嘴佢，跟住唔讲嘢噶啦，跟住就屌你老母，直接就金笔啊！屌你老母，唔识喎。嗱，坦白讲啊，你有一个好大嘅问题， 即系我错咗个机会， 你错咗个机会，一来咧，二来你玩个方法有错噶，即系其实咧，我如果呢啲俾我遇着我咧，我唔好话食鸠紧啦，我好容易带佢上酒店。点解咧？因为我本身租个酒店。 系、 你明唔明白？即系点解我你估我唔可以好似你咁揼个骨咩？ 唔 系啊，骨三百零蚊我都可以噶、 啊。 租酒店有三百零蚊，揼个骨有三百零蚊， 四百几啊？收酒店 揼 骨四百几， 有仲四百几蚊添啊？咁我租维也纳我都四百几啦，系咪先？ 唔系，等阵先。 就点解咧？因为坦白讲，如果我遇着呢啲嘢，我即时可以上酒店啊嘛。 我问题系我六点钟要翻香港啊。 咁有啲咩问题咧？ 即系刘家芳俾佢自己。 即系我真系唔捻明有咩问题咧？ 即系刘家芳俾佢自己瞓。 系咯，刘家芳自己瞓。 唔系啊，我未定啊嘛， 我 冇 即晚啊，我即晚就要唔揼骨带佢带个老米上酒店啦、啊。 咁啊，但系你点样同佢讲话去酒店？我惊佢唔肯啊。 有啲醉醉地咯，有啲醉醉地咯。你闷唔闷啊？不如我倾下偈咯，系咪先？ 嗱，系啦，嗱，啲问题就系啦，我就系问，我就系问唔出呢啲。 食早餐咯，啊，咁唔肯同佢讲钱，老虎坏都唔肯讲钱啊！除非佢问你俾几多啦。 咁调翻转，阿碌就直情唔使讲嘢。 阿碌就唔使讲嘢啦，俾咯。 你要几多？ 四千啦，咁样咯，4000都讲咩啊？佢一定系佢唔会话明系3000嘅话，即系可能3000可以，佢都唔嗌3000嘅。 嗯， 佢会嗌大一啲，4000得，4000好冇？咁佢就俾个喜出望外嘅嘢俾嗰条女，嗰条女更加易答应啦。 系啊，同埋嗰个 阿碌又阿碌，当然呢指下阿碌呢，即系有啲人工嘅人啦。我哋嗰啲尽量唔出声。咁唔系我唔系唔俾，阿卜完先俾啫。卜完我咪俾翻个公价你咯。我唔会话卜完之后求其俾两千银，我唔会，我如果过咗我就俾3000咯。系咪先？佢一不如好似小猪咁，我俾4000，咁个行系几多？我俾几多咯？ 佢唔系做呢行啊嘛，牛哥，佢揼骨嘅啫嘛。 小猪个而家唔系做呢行咯。 小猪做过呢行嘛？ 你又知佢以前唔系做过呢行？ 咁但系你唔系你唔知佢咩价 ？OK， 你明我意思先？ 嗯， 即系唔好话开多开少，即系识嘅环境唔同啊嘛。 咁骨妹嚟讲，正正邪邪都好 邪噶啦， 啊3000咯。呢个差唔多公价嚟噶啦，一 Q 你咪当一 Q 咯， 咁啊， 系咪先？过夜都唔走啫。 阿恩仔系奇怪喎，恩仔你话啲骨长奇遇佢又完全 handle 到， 嗯，嗱呢啲 handle 呢啲又 handle 唔到，即系唔知点样去最尾。 唔系而家你仲有一嚿嘅， 吓有一嚿， 送啲礼物先，又系奇乐咩？ 唔使噶啦，而家系啦，嗰、那个乜捻嘢话海咩之南啊？ 海之南啊， 咩海南之南、 海之深南， 系佢问我、啊、 七嚿零岁啊嘛，系先咁啊，我买俾佢咯， 一定要买噶， 系啦，送咧就送噶啦， 一定送。 唔系好简单嘅啫，佢话俾钱你都话唔捻出使，你唔使同佢讲钱，唔好同佢讲，送攞俾佢，你就唔好同佢讲提佢提钱。 点会讲钱？唔会讲钱、啊。 佢就自然会问你几钱，一定会问你几钱。 循例一定问， 一定问你都唔好理佢，唔使你讲，你唔好唔答佢得噶啦。 唔好咁戇鳩啊，收埋。 啊，唔答佢得噶啦，唔答佢得噶啦。你唔答佢问多两次，你唔好答。 唔系，但系我要留张单。咁佢就知道啦。但系要留张单俾佢睇，喺边度买？ 唔系，你直头去讲话，行货嚟嘅，我俾张单你睇，行货嚟嘅，唔系， 水货。 香港买嘅，唔系假嘢嚟嘅。嗰张单好捻紧要嘅，其实。 系700几一。 啊，700几嘅就佢单唔系话俾佢睇价钱啊，系俾佢睇下呢个嘢唔系假嘅，咁解。 我会摆埋落去一齐啦。 系啦，咁啊 OK 啦。咁你试下有咩方法？ 咪要 follow up 啦，依仲有得做。 你搞得掂嘅话，你话我哋下次节目有得讲啊嘛。 系啊， 系咪先 ？OK， 麻烦啦， 系咪先？咁啊好啦，差唔多啦，喂 ，over 晒。 唔系啊，呢啲一定要 over， 唔捻明啊嘛，你未捻教 我 啊嘛。 咁我咪教你，即系话，我唔会就咁，我唔会佢问我答咯。 OK， 我一定系最好就俾个波佢。 嗯， 你认为咧？即系佢嚟话我有好多噶。 其实呢啲都算啦。 我话不如你唔好话波嘢，不如开个就咁讲搵乜倾下偈啊，倾下偈之如此类。氹佢啫嘛， 其实我觉得呢啲都算系。 啊，我就煲好多酒啊，我都唔想，我唔想去揼骨啊，我都想去搵间酒店瞓啊，咁屌，不如倾下偈啦，使唔使上去？咁好捻简单啫喎，系咪先？使唔使去洗手间啊？屌，回嚟咪得咯。 系喎，洗手间。 洗手间最好噶啦，你仔系咪先？即系呢啲我试过啦。 我呢啲都系奇遇嚟嘅，属于。 算系嘅， 即系玩咗咁多年，系咪先？阿碌嗰啲又系奇遇。 嗯，阿的嗰啲都系。 系啊。 嗱，同个鬼佬倾紧下生意。跟住嗰 件真係要你个 topic 啊 ，credit 俾阿的啊，全靠阿的咋，冇阿的我拎唔到阿小峰。 呢一集都系因为阿的嘅啫，吓 系 系真系荣光荣归啊！ 你玩几次都要阿的啫，其实真系嘅。 唔系你嗌到我出嚟，我都攞到嘅。 咁啊，要搵到玲玲 啊，就搵到玲玲先啦。 喂，咁有咩再跟进再问你啊？ 系啦，但大家有咩可以倾？如果网友有咩方法，你咪同我讲，咁我咪同翻恩仔讲咯。OK， 咁啊好噶，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希望照旧网友神山富啦， 啊、 打赏下啦，咁样啦，咁因为网友都系打赏噶啦，咁因为我买电脑啊嘛，已经有两个网友俾咗一嚿水噶啦， 好啊 ，OK， 咁当然啦，系远远都唔够啦，系嘛，咁希望大家铲啦，我电脑真系顶唔顺噶啦 ，OK， 咁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